安德华，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 嗱，是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咁啊，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。咁啊，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，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，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，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，咁就可以进食噶啦。 哦，咁即係好簡單啦，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，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。 都讲翻少少港珠澳啦，其实应该头先嗰次讲嘅，不过讲讲下又嚟一提，因为我都按冇稿，一口气讲啦，睇咗嘅嘢，见到嘅嘢就直接做节目。你可以话哎呀，一啲资料搜集你都唔熟，一啲都乜嘢，咁可能系因为我做节目其实讲一个逻辑去讲一件事。有啲人话梁振英好戆居吓，走大桥系咪啊？走大桥。讲呢样嘢，唔系走大桥看珠西，咁啊，卒之咧，今日所有嘅报纸啊，所有嘅电台节目啊，网台喺度笑，用字嘅精准就系梁振英，因为点解佢咁样咧？因为佢有个写手唔系佢写，因为走大桥看珠西，珠海西岸西边。注释，咁你话哎呀，点样啊？识粤语嘅人都明白噶啦，就系唔明白咯。因为写呢份工嗰个人唔系广东人，唔系香港人咯。因为佢要大陆嘅语言，佢就揾一个大陆普通话嘅写手嚟写，呢个先至系事实嘅。你啲人话，大肥你又吹水啦，大家记唔记得？佛山新机场在四个月前叫什么名字？珠西机场。那阵时已经被广东省的人笑到面黄了。广东人因为珠西一个禁忌，除非周星驰电影，不是除非周星驰电影都笑到都不知道怎样。今天他还写，是因为写手是一个普通话人。而呢一个系写惯共产党文书嘅人，所以佢用字好精准嘅。但系当然喺我哋香港人、喺广东人睇到系笑话一则。习近平嗱，讲到呢度啦。习近平呢次叫做新南巡，我上一集做节目讲冇新南巡。因为习近平是不会走邓小平的路，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他要做神、啊、神的人怎可以走这个邓小平的路、啊、我比邓小平更强，谁可以跟我比肩、啊、再过多十年，如果他经济不下滑的是毛泽东都没有定期、啊、这个才是事实、啊、所以从来都没有讲改革开放，但是今次有林郑在这里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一国两制呢次有提，点解啊？因为真系要一国两制，其实冇提好耐噶啦。共产党用字好精准，即系头先我讲梁振英呢次冇新南巡，喺共产党嘅文书里边系冇嘅，亦都唔会讲改革开放。点解啊？改革开放本身就系邓小平啊。我习近平今时今日的地位，我不会再提改革开放。所以习近平一讲来讲去就是一带一路，因为他发明的大湾区和上海开始全中国12个自贸区形成，这些是习近平在这里的时候 所开始的政策，所以他只是讲他自己的图，他不会跟你讲改革开放几十年什么什么，因为他亦都摆了他老豆习仲勋上去，而被太子党包括邓小平体系的人质疑他，所以既然是这样我提都不提，费事这些人讲，是吗？所以邓朴方公开在残障基金那里就质疑习近平，虽然没有开名，但他重提了那段文章，重提了五次邓小平，提习近平只有两次而已，就说要务实一点，维护这个社会主义，刚刚呢初的初衷，由那阵时做起点讲这些。咁邓朴方当然一个好贪腐嘅人啦，虽然佢两只脚系伤残，但系搲钱嘅功能一样劲。邓小平啲仔女边个唔劲？系咪啊？啱唔啱？直到邓小平临死嗰一年，邓小平一死，全面退出政界。同埋財金界，因為怕秋後算帳，這個就是鄧家的聰明之處。鄧朴方在海外的網站公然質疑習近平，為什麼？其實可以在大陸的網上發布，因為發布不到，因為只有一個習近平，你這消息根本上過不到，唯有在外面放，虽然有不满的声音出来，这件事看到，也都看到习近平真的话晒事。有些人说他这次下来广东是基本上呢就被人暗杀都有啊，什么什么，你错了，是因为他要低调。为什么要低调？中美贸易战其实大家都等着中期选举，看着美国佬能不能够，即是共和党能不能够过到这一关。所以他现在一出来一讲，当他如果很多说话好像我这样、口不择言的人一讲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讲很多关于中美贸易战，因为中国人不能够没有面子。我们中国整个政治体系和我们中国人是用面子来做生存基本。如果他讲很多东西的时候，就不提不中美贸易战和美国的关系。索性不讲，咁你啲人话佢低调，唔系，其实全个策略，成个共产党呢两个月对中美贸易战基本上系全部降温又降温，降温又降温，尽量可以唔提嘅都唔提。点解啊？因为佢唔想刺激美国嘅选民，当佢呢边反弹越大嘅时候，惊美国选民仇恨中国嘅时候，啲票冧落去共和党度，所以佢一定要低调，将自己降温，摆低个姿态，而令到希望，唔好话令到，希望呢次中期选举，特朗普、共和党收档，呢个系佢主观愿望，唔知得唔得？但系人做任何嘢一定有目的性嘅，即系我话俾你听，港珠澳车牌啊，讲咁多，做咗咁多集节目，咁我梗系卖港珠澳车牌啦。是不是这个必然的，是不是？即是好像这样，我做四小宝的广告，难道我不卖四小宝叫你卖五小宝吗？不会的嘛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做事和讲的说话都有目的，尤其共产党。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都show了个底牌给你看，从来没试过。直头摆出来，李克强。国企资产而家所有嘅细数，连细数都公布埋。以前啊，随你噏，而家唔系。寻日直头公布咗成个国有资产系有207亿港纸，而争嘅外债系118.5亿。佢连个细数边个资产系几多钱，呢个点样计出嚟？点啊？全部可以第一次。有歷史以來第一次開放出嚟，即係話俾我聽，話俾你聽，我仲有100萬億嘅，係100萬億嘅資產，國有企業，打埋張底牌出嚟。所以有啲人日日都講 希望共产党倒台啦，佢一定扑街啦。我都相信对佢嘅打击好大。如果唔系，唔使做到咁样。但系喺呢个时候，共产党佢哋全党嘅意志系咁，我唔知得唔得，但系就系咁样。有啲人你寄望归寄望，你又哋讲，哎呀，我系共产党放出嚟嘅善言。咁我话，只要有一啲你哋唔啱听嘅嘢。你哋就淨係想聽我哋，即係好似而家網絡咁 ，Facebook 你只要睇開呢啲嘢，永遠都打呢啲嘢俾你睇就冇意思。我哋了解佢，由我兩年之前開始做政治節目嘅時候，我已經講啦。我話中國喺我哋隔離，你一定要了解佢。你哋成日話搞獨立又好，搞自決又好，或者你要對抗佢都，你都要了解佢噶。你唔可以唔知道佢係乜嘢嚟嘅。共产党有一样嘢，喺呢个时候啊，安倍晋三嚟中国经合作，倾合作，大家若即若离啦，吓、啊、表面上又热诚啦，吓、啊、咩都出齐，其实都系回复翻共产党嘅本色，就系、是、唯物辩证法。当你有用嘅时候，我当你上宾；当你冇用嘅时候，我踩到你地底嚟啦。而家係要日本啊，同日本、韓國呢啲地方嚇、啊、要建立邦交，因為要想辦法拉佢哋埋身，打擊特朗普。所以未來好多嘅政策出台係會俾日本啊、韓國啊、歐洲啊、加拿大啊，但係唯獨加拿大同墨西哥唔得，因為墨西哥、加拿大同美國簽訂了一個協議，就是打擊中國，不能夠跟中國買貨，然後轉口銷向美國的。那份協議是這樣，叫毒藥，是不是？好像毒藥條約，還是毒丸條約，我不知道，不記得。但是就是一件這樣的回事，他要拉你埋來，是不是？越南已經全面投向了美國了，全面投向了美國。台灣亦都得到美國保護，一路一路嚟，所以習近平做呢啲嘢一啲都唔稀奇。有啲嘢我哋承認，有陣時我哋不如人，我哋要承認人哋嘅強大，然後我哋想辦法做好自己，然後希望有個突破口。而家香港就係需要咁樣。習近平最近有30多个民营企业，系咪啊？就俾国有企业收购咗，因为资金链断裂。咁好多人话国进民退，民退。但系習近平知道呢样嘢唔可行，所以重新攞咗100家嘅民营企业出嚟，因为民营企业咧而家占咧成個呢個中國嘅企業咧係60%，而納税咧係佔咗50%，係比國有企業納嘅錢仲要多。但係咧，早輪馬雲被退休，馬化騰係嘛雙手投降，許家印要落嚟香港籌錢，但係尋日習近平。我哋嘅中国共产党公开表扬100间企业，其中重点嘅就系许家印、马云、马化腾，而刘强东同埋王健林就冇份啦。你亦都睇到有啲民企，因为佢哋呢啲人举手投咗降，卖咗个啰柚俾共产党。其实许家印都唔算。但是因為許家印啦，即係我嘅認識啦，其實我都唔中意用咩派咩派嘅。許家印基本係江派啦，咁啊同恆基啊、劉聯雄啊呢啲香港咧嘅大媽耍比較走得埋啲啦，嚇、啊。咁但係恒大都要落嚟香港撲水，咁而家中國 射一射佢，可能有啲改變咗咯。咁啦，呢節節目做到呢一度啦。咁咧，聽日咧就先至係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獨白啦。咁我都係講句説話啦。有陣時唔好將自己嘅想像，譬如好似咧，我都係想像嘅啫。我講邏輯啦，可能我唔啱都唔定。但係咧，好多蛛絲馬跡睇到。如果共產黨係咁容易推倒嘅，就唔係共產黨。同埋你唔好忘記，我哋係咩人，或者聽節目嗰啲唔承認係中國人都好啦。但係實際佢統治嗰班嗰樣嘢叫做中國人。你都可以睇到喺港珠澳車牌、港珠澳大橋開通嘅時候，啲人幾興奮，係咪啊？即刻要去。咁但係我都話啦，個配套仲未得嘅。除咗中國旅行社嘅車之外咧，其實永東啊、其他嗰啲咧，都要十二月中先至有辦法攞到嗰個禁區紙過到關。咁啊，節目做到呢一度啦，講嘢咧就啦咳咳噶啦，又吞口水又大聲啦，又悶啦，冇乜高低。但係希望唔贊成我唔緊要嘅嚇，最緊要就係我講完之後。大家靜心想一想，件事是不是這樣發展？多謝，拜拜。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的煩惱，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。我們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。